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 C919 正式下线，这是我国第一款按照最新国际试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客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计划将在明年首飞。连日来，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中国商用飞机的这一步重要跨越，同时有关 C919 使用一定比例的成品零件能不能算是中国创造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么 C919 到底应该算是中国创造还是中国组装？中国民用航空制造工业是否也能像高铁核电一样成为中国工业水平的新标志？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展翅待飞 C919。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周琴。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 C919 终于在本周出现在大家面前。虽然在一般人看来，这架飞机的外形跟我们司空见惯的空客、波音的飞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毕竟是咱们自己制造的飞机，还是让每一个见证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感到振奋。那么兴奋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分析评论，以及由这些分析评论带来的疑问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自己制造的大飞机、大客机 C919 能不能算作中国航空工业的一步重要的跨越？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来自国防大学的葛立德教授。葛老师您好。 周琴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航空问题专家焦国立大校，焦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先从今天大家这两天吧，大家争论最集中最关注的问题说起，就是关于这架飞机，这型飞机因为采用了一部分国外生产的零件，甚至有一些系统，那么有关 C919 最集中的疑问到底是中国制造或者说中国创造还是中国组装呢？不知道两位有怎样的判断，为什么？ 应该说这很正常，世界各个国家，你比如说现在大家有经常有名的像空客也好还是波音也好，他们的很多的零部件的生产也是外包，我们中国航空工业像西飞像沈飞等等也都参与到像空客像波音的一些零部件的这个加工制造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核心在哪呢？核心就是这个在设计上面，这个设计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们讲的这个 C919 的是完全中国自主设计的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这样一个大飞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所有的组装呢是在中国境内来完成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总装生产线在这，只是说到有一些重要的零备件包括像航空发动机这个从国际采购的话，这也符合世界惯例因为这个每个不同的企业，它在不同的领域，它的经营的时间比较长，它的技术基础比较好。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应该是博采众长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业体系的配置的话，应该是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全球的资源配置所以这个不是说什么都要自己有那个是封建社会农业时代的那种思路我什么东西我们自己家都要有从那个吃的住的穿的这个纺织机这个织布机咱们都得有什么都靠自己，那自给自足那个时代。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的话，就是利用这个信息资源的配置，把全球再好的资源集中起来，优化的来形成自己的这个能力， 这才是最主要的啊！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啊，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事。当然，从长远发展来说的话，我们也需要突破像航空发动机啊这个啊，应该说啊，在啊 C919 的这个配套项目当中啊，像高性能的啊大涵道比的这个涡扇发动机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有考虑啊。当然，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拿得出来啊。当然，最后可能会走到很多是靠我们自己来完成的。啊，即使到了这一步，我们也不一定全部上自己的东西，啊，就是还是有一个优化配置的问题，还是有一个啊，从这个性能、消费比等等各角度来综合的平衡，啊，如果能用再简单再少的价格，再低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效益和最好的性能的话，啊，那这也未尝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嗯，葛老师说的这个我理解，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掌握核心的能力。另外呢，这种全球采购这种优化组合也是我们先进的这个商业能力的体现啊，姜老师。 是的，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比如生产一台电脑，比如假设咱们说联想电脑，那么并不是这一台电脑所有的部件都是联想生产的。 比如说 CPU， 那 CPU 那就肯定英特尔的 CPU 啊， 那你用人家的，当然他那个 CPU 经过检验，他的非常过关了，是吧？一般的都采用这种办法，但是联想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搞了他的设计，比如他那个小黑笔记本，又小巧又好用，那很受到年轻人的喜欢，那这个就是联想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在别的地方没有，那你要买这个笔记本，那就是要买联想的这款。所以我觉得大飞机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毕竟呢，中国商飞它也不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种公司，应该说你比如空客，它有很多的这个飞机的部件是在我们中国生产的，那你不能说这个不是空客的生产，是中国制造，那不是，那整个设计都是人家空客来做的。但是你比如我们天津有厂为空客生产机翼或者是这个某些部件，那你中国生产的东西放到这个空客的飞机上，那还是空客，而不是那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同样的道理，那我们 C919 它整个设计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这种，你说它有没有借鉴？我认为全球一体化应该说借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完全是应该的，就是你一定要借鉴世界最先进的设计理念，要把最先进最成熟的这种零部件要应用到自己的这个飞机里，我觉得这个一点呢，这个大家应该很好理解，而不是过去我们讲，哎呀，这个都是我们自主的、自力更生的，没有一个外国的零件，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要集中全世界最优秀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推出来。那这款设计的这个理念，一直到它整个这个外形设计，包括它的气动布局，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自主设计的，而且是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这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这是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中国研制的一款大型的这个运输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说制造方的设计制造观念改变了，但是公众看问题的这个态度和角度也要变， 也要变、啊、对，要跟着要变 我们说 C919 现在还没有试飞，我们只能看见它的外形，也能看到一部分制造方公布的涉及的数据。那么就两位看到的现在 C919 已知公布的能力来说，我们看这型飞机能不能说中国大型客机的制造现在从它开始实现了一步重要的跨越，为什么？ 应该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跨越。这个在大型民航运输机的这个就是大型客机的研制上面的话，应该说啊，目前全世界的话只有三家能做这个，实力最强的就是波音和空客这两家Airbus 和这个波音这两家，就 AB 我们叫 C919 这个我们这个 C919 的整体性能的话，应该说跟波音737的最新的改进型，还有这个空客320这个基本相当 同一级别的 同一级别的它是100多座的这样一个这个在这个执行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 航空运输任务上面绰绰有余的这个。 我看到数据是4500公里的航程。 没问题。这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世界上还有一个实际上值得关注的，就是巴西啊，巴西这个庞巴迪公司的话，这个应该说不是，这巴西那个它的这个航空业发展也非常快，它也参与了世界一些支线科技的竞争，它现在也在做这个100多座的这个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应该说性能上面，我们 C919 的话后来居上，在很多性能上面，比如在舒适度啊，在经济性啊等等各个方面的话，很多指标是优于波音737改进型和空客 A320 系列的应该说它的整体性能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葛老师，您列举到这么多，我突然想到也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图波列夫系列的目前发展的怎么样呢？ 俄罗斯的这个它没有走向世界它有这种研制生产能力，但是它没有取得这个国际这个航空的这个取证这一块，它一直没有突破，所以它没有走向更多的走向国际市场这个。从这个生产能力和设计能力来说的话，俄罗斯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由于这个没有走向国际市场这一块的话，它的认可度就没有。另外一个，在国际民航运输上面的话，旅客的这个俄罗斯的国内航空公司大量的使用，国外的航空公司很少用它的这些，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那么我们 C919 的话，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们一开始就是走这个国际认证的这样一个渠道。就是取得这个国际适航的这样一些标准呢，这些我们按照这个来设计的因为这个不仅将来是我们中国的航空公司在境内飞行要用，将来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我们要在一些地区来竞争这个100多座的这种支线客机的这样一个市场完全有竞争力。我们从综合消费比上来说的话，完全有很好的竞争力完全可以和空客和320的和这个波音737系列的进行竞争这个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应该说从目前的这个国际推荐来看的话，我们刚刚推出首架的这个组装下线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有500多架的这个订货量应该说这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姜老师，您对C919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的确是我们国家十分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机型，原因是它要比波音的这个省油要比空客的速度要快总之它已经在波音和这个空客的这个基础上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那这样它的吸引力就会很大。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些订单这个500架到底有哪些是真正的外国公司。实际上我们从订单角度来讲应该说这500来架都是国外的这个订单，但是你当然有一些我们中国注资的企业，这个也不可避免，因为它是国际性的企业，你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注资，那都算作国外的这个订单。我觉得这个整个市场是很看好的，原因是咱们实就是说它是这个起步要比别人晚，那当然它就要采用新技术， 是。 那别人前面走了有弯路，我们这个弯路就可以避免，看到别人的弯路以后，我们就可以绕开这些弯路，我们就可以执行了。所以我觉得呢，它的竞争力就在于它后发之人，它这个起步较晚，然后它的很多这个设计理念，包括那个用的材料，包括用的这个各种技术，显然都比我们说的空客和这个波音要超前。那这样据我了解，就是空客和波音呢，他们的一些老总观察到了这个看到了这个总装线以后，他们就马上回去要改进，说这个要比我们的好，要没有我们就会失去竞争力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C919应该说它虽然起步晚，但是它技术上是非常先进的这一点应该说中国人不缺乏智慧那绝对应该超过空客和波音这两家的。至于说刚才说到的，主持人说到的这个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呢，应该说它具有很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但是由于它，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啊，它还没有走向国际，它还是在，我认为它有点孤芳自赏，它认为我这很好，我这很大，我这很优秀，的确它有些性能，在世界上也是不错的。但是总体来讲，它是落后于国际社会的这个整个发展。那比如我就说它，图154， 应该说它也是一款很有竞争力的过去，很有竞争力的机型，但是它一直没有走向国际。另外呢，当别人发展的时候，它还停滞不前。另外又由于它经历了那么一个巨大的国家的变动，所以对它的这个航空工业是多少是有带来很大影响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竞争力明显下降，而且它的制造能力，包括它的设计能力，至少它是止步不前的啊。没有看到它有更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国家在这个目前这种状态下，就全球一体化的这种状态下，我觉得这种起步应该说是一个飞跃。 我们现在见到了第一架总装完成的 C919，但是这个客机不是巨幅的油画或者说是一个巨幅的雕塑，完成一件就完成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想见，在这个 C919 的这个生产线上还会有一架一架的这个飞机组装出现。我看到据介绍就说光参与试飞的C919 就需要六架啊。那么接下来葛老师，大家关心这型飞机还要经过哪些必须的步骤才能最终加入航空公司的机队。我们知道明年要进行试飞，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会能够坐上自己生产的中国自己生产的大客机。 应该说很快，这个正常的应该还有四年左右，我们应该可以能够坐上自己的这个 C919。这个因为从明年今年是2015年，明年2016年啊，从2016年试飞，因为大型的民用客机试飞的话，大概3年左右，三年啊，一般3到4年左右完全能完成啊，这个就看这个。一个是试飞架次，我们这个试飞机可能要造六架的话，这个能够加快整个试飞的进程啊，所以在到试飞过程当中对它的技术进行验证啊，然后试航取证这一块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走向市场啊，所以很快，我希望这个进程越快越好。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盼这个盼了几十年了啊，应该说我坐飞机也坐的比较多了，我坐了有300来个航次，我没坐过，我就坐过一次中国的飞机，这个 新舟60是吗？ 新舟60坐过一次，很短，从这个北海坐到桂林我坐过一次，其他的绝大部分都是坐的这个这个波音和空客这两家为主的啊。这个应该说啊，对我们这个对我来说的话，我是非常热切的盼望。我记得我前年底我到上海去，到这个中国商飞去参观的时候，登上他的这个机头参观，他当时做了一个模型机头，这个全尺寸的模型机头，当时去看的时候还是很有感慨的。当时在这个这个舱段旁边我照了一张相，我现在还留着着。回来他们走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这个这个 C919 的这个模型，这个我也是保留在办公室里面，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早日看到这一天。我想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中国人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期盼，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这个代表着一个民族腾飞的一个标志啊。应该前面你刚开始节目当中也讲到了，从中国高铁啊，现在中国大地上在，并且走向了世界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速度啊。过去难以想象1000多公里，说这个2、3个小时左右到了啊。这个过去的话你比如说我回合肥，这个从北京坐合肥一般都是头天坐车，第二天早上才到啊，这算是快车了啊。现在3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合肥了，这个，所以这个它是在不断的改进的。将来有了 C919 的话，一个小时多一点啊，1小时20分钟左右我就可以回到。而且我相信将来中国的这个制造的飞机 C919 这样投入到中国航线的运输的话，在整体的这个降低这个航空运输的成本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优势啊，所以我非常热切的盼望这个。那么当然这个后面的这个试飞的这个工作也还是有大量工作，其中这个除了技术验证之外，它还有一个试航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取证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因为这个，但是我们据我了解 C919 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国际的这个试航的这个标准进行设计的，所以这个刚才焦老师也强调了，这个理念上我们还是比较先进的，比较有前瞻性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吸取了这个空客也好，还是波音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航空业的这个优势的地方，我们有自己的后发优势，这一块我们发挥的不错啊。第三个就是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第二个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啊，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稳步稳扎稳打的 一步步往前进的话啊，我相信啊，无论是从我们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啊，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批示也好，李克强总理的批示也好，一直到每一个航空人啊，实际上它是商飞为主，但是它涉及到中国航空工业整体的配套， 是 啊，也涉及到每一个中国国人的这样一个共同的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啊，我想这些条件加在一起的话啊 ，CS919 走向成功啊，这个时间应该会在再短的时间内实现。 嗯，其实就像两位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CS919 这型飞机确实凝聚着中国航空人的心血，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创造的爆发力啊，用7年的时间。那么当这架飞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再一次让很多人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可以说充满期待。那么一边是尚未试飞的 CS919， 而另一边是由此大家腾飞的这种航空大国的梦想。那么我们距离宏大的目标还有多远？还有哪些实际工作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本周，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 C919 正式下线，这是我国第一款按照最新国际试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客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计划将在明年首飞。连日来，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中国商用飞机的这一步重要跨越，同时有关 C919 使用一定比例的成品零件能不能算是中国创造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么 C919 到底应该算是中国创造还是中国组装？中国民用航空制造工业是否也能像高铁核电一样成为中国工业水平的新标志？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展翅待飞 C919。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国防大学的葛立德教授，另外一位是航空问题专家焦国立大校。我们刚才也谈到 C919 的研制用了7年的时间，又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速度。那么这两天也有大量的报道介绍这型飞机背后研制过程中的艰辛。我们仔细看过这些报道之后，可以了解到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看到也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高铁，谈到了其他技术，其实无论中国的其他的一些现在比较成熟的汽车，还是说高铁，还是甚至于很多的军用装备，我们走过了一个引进、消化、自主创新这样的一个道路。焦老师，您觉得为什么这个大型客机咱不能通过这种道路来实现国产呢？ 应该说我们过去有过设计大飞机的经验，我们有走过了一段路。那么如果说我们引进呢，实际上我们很多公司都在为国外的大飞机生产零部件，那这样实际上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了。那这样我们缺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设计，我们的理念，这些我们恰恰没有。那后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公司，也就是商飞公司，我们知道的。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些这个理念来设计新型的，我们适合我们自己国情的这样一种大型的这种运输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必要的。那它和这个高铁还有不同，因为过去高铁我们一直没有，一开始就是引进别人，没有做过。 是。 而大飞机不是，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有运十。而且已经有了原型机，而且也进行了试飞，那应该说前期的工作我们都有过一次经验，那么我们借鉴起来就应该说组织我们的公司来生产，就我认为就比你重新再引进别人再这样走这样一条路比较重复了，那没有必要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路走的也是比较顺的，你看从设计到现在也第一架下线已经7年时间，这个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快的了。你像我们知道有军用飞机，我们歼十，那从设计到最后定型的服役，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要比这个7年要远远要长。那这种大型的这个飞机，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它7年就已经完成了，大概它还要进行若干年的试飞，这个时间也不会太短，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呢， 应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大家都会明白这个点了。好， 刚才焦老师也谈到，我们过去有零件生产啊，有这个设计的经验。葛老师，我也想起来，咱们其实还有几十年的战斗机和运输机的研究制造经验。比如说现在大家知道，大型的运输机120啊，也都进行了长期的试飞了。这些经验，就军用飞机制造经验，在大型客机研制方面能不能借鉴呢？ 应该说这个中国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的话，为中国实现这个大飞机的这个研制、建造、设计。制造的这样一个梦想的话，是奠定一个重要基础。刚才前面讲的商飞啊，中国商飞是 C919的主要的设计方啊，和总成商。但是大多数零部件，那大家在网上也看到啊，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各大航空制造企业来完成的，什么成飞呀、沈飞呀、哈飞呀啊，都不同，西飞啊都不同参与。那么这些航空业的话，过去的主要的这个生产是在集中在这个。战斗机和这个军用飞机上面领域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刚才讲的像新六零啊、新六百这些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商飞原来还有 LG21 这个支线客机，这个发展也总体势头也是比较不错的。应该说我们从航空业建立到现在已经走过6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60多年的这个奋斗，应该说为今天的 C919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拿得出来，从图纸设计到实物到第一架的这个总装下线甚至到很快翻过年来到16年初我们要进行这个首飞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应该说是非常快的。这个快既得益于我们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决心，更取决于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只有这两个决心和能力加在一起，当然还离不开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们这个航空这个制造将来奠定一个很好的这个经济技术基础也是非常关键的你想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很强的这个经济的支撑能力，你有飞机你也买不起，第二个你没有大量的这个航空运输的这个需求的话，你买飞机你过去就自行车，现在都买车，这个它的需求在改变在提升所以将来航空运输的发展的话也为我们这个发展提供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力是关键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应该说我们这些过去的几十年的建设经验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另外刚才我也说到造大型客机不是说艺术品做一件就完了，或者说它也不是说去冲冠军或者说登高山或者说拿第一一次完成就完了。大型客机是将来要实实在在的在机队里头勤勤恳恳的服务的。说到底呢，大家还特别关心 C919 的实际能力，比如说作为乘客来说最关心的安全性、舒适性，航空公司最关心的安全性、可靠性这个经济性和可靠性。刚才也说到目前我们当然看到的也只是设计的这个需求或者说这个技术数据。两位在刚才说到的实际应用中的这些表现方面这个有怎么样的评价，觉得这些指标如何切实的保障？ 对，我觉得这种大型的运输机和这个军用飞机它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舒适性和安全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有试航证制度，也就是说你要达到了这种程度你才能取得试航证，那这样别的国家才可以买。如果达不到，没有达到一定的舒适度，没有达到一定的可靠度，那你这个试航证是拿不到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我看到，据我了解，这些商飞公司在设计的时候，已经为这些做了很长时间的铺垫，比如，这个客舱内的空气的新鲜度怎么来保证，怎么来解决，这个就已经费了很大的这个周折，现在已经交给了一些很年轻的团队来设计这个，来让这个空气啊得到非常清新的空气，那有了很好的空气，它这个舒适度就会好。另外，它的客舱它宽体，因为它虽然这个是100多座，但是它要比空客和这个波音都要宽，那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乘坐就会感到舒适。另外它安全度，那这是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航空的安全、航空运输的安全应该是最大的这第一位的这个保障。那试航证，首先你这个安全性达不到它的标准，是不会给你试航证的。所以这一点，我想 这个，因为一开始我们瞄准的是国际市场，而不是我们自己定的规矩，所以这样你要达到它的话呢，就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我也看到我们这个商飞公司，它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未来的这个，我们可以想想 C919 未来的这个，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一定会很舒适，安全度也非常高，所以它的这一点我们会很期待。当然，最后我们还要看，设计出来是这个飞行起来看看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们下一步可以再详细给大家解读。 嗯，我们刚才展望了 C919 的未来，接下来我们眼光再看长远一些，看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现在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五中全会的公报中还特别提到大数据、互联网加等等这些新兴的产业。大家希望民航工业能不能像波音、像空客那样，未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航空企业，就像我们提要中说的一样，能够像高铁、像核电那样，具有那样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个还需要时间去检验的一个梦想，还是说我们今天连谈这个梦想还有点早？ 应该说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的很有吸引力。中国航空业经过刚才说，经过60多年的发展建设的话，已经具备了一个很好的冲刺的一个基础。在一些关键的技术领域，我们正在取得不断的突破。比如说，过去我们航空业一个缺腿的，像直升机领域我们这个缺腿，但是这些年经过我们航空人的共同的努力我们直升机取得快速的发展为我们陆军航空兵建设、为空海军的这个直升机部队的建设的话，奠定很好的基础我们陆航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前段时间我到天津去看那个直升机航展的时候，感受更深、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在这一次 C919 我看到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这个发动机的问题高性能的涡扇发动机，这个确实是在中国的航空工业来说的话是一个心脏病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已经走到了攻克这个心脏病的边缘这个突破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只是需要时间、需要技术的积累来不断的完善的一个过程这个方面我们也有很好的基础，相信这些突破之后的话，我们很好能够取得大的突破。其他的你比如像航空的这个电子系统，像这个飞行控制系统，像集成的设计制造等等这些领域，我们都有很好的技术这些很多我都去看，实地的看过、考察过比如说我们的飞控系统这一块我们国内的水平是相当先进的所以从这些领域来说，我们在不断的突破，相信到那一天我们完全有实力参与到国际航空，特别是大型民用客机的这个领域的竞争那么到那一天的话，不光是我们中国本身这个市场需求很大国际上这个在这个其他领域我们也有很好的需求。另外一个的话，将来我们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航空产品来更多的走向世界，为我们一带一路等等这些新的战略布局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所以我相信通过我们航空人的努力的话，再有一段时间的努力的话，中国航空业必将走向世界。 焦老师，您几十年都研究航空问题从 C919 如果展望未来的航空目标的话，您有怎样的期待？用简短的语言表达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这个它排名是 ABC， 我们是 C919， 但是我觉得未来我们会超过空客和波音，走向世界航空工业的前列这一点我非常相信，非常有自信 好通过两位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可以感受到毫无疑问 C919 是中国航空工业能力的一步重要的跨越，也是中国制造的骄傲。那么面对现在的各种怀疑、猜测甚至是质疑，中国航空工业其实只需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未来让产品说话，用中国客机的实际表现为自己赢得认可、尊重和订单。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